市药品监管局负责人说，去年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他们优先受理企业的相关申请。 去年我们共批了8个新冠肺炎治疗制剂的紧急备案，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市共完成了127个传统中药制剂的品种的备案。 市商务局在回答代表关于餐饮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时说， 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疫情期间小规模纳税人3%征收率减按1%征收，疫情期间纳税人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市政务服务局在回复代表提出的关于研究制定北京市惠企政策自选清单的建议时说， 建立涉企政策执行标准公开长效机制，推出呢惠企政策兑现服务，制定北京市惠企政策自选清单，细化拆解108个政策文件和269项惠企条款，举办10余场政策公开讲活动，在首都之窗呢设置了我要找政策等专栏。 在听了建议主办单位的建议办理结果汇报后，安丽娟代表认为，北京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破解。 建议出台政策以前，必须对专业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惠企政策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对不好使不好用的政策修订完善，政府要带头执法，优化行政办理程序。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荣光。 作为一家深耕首都城乡70年的市属金融机构，北京农商银行提供的特色金融服务覆盖北京所有乡镇，资产规模已经突破1亿元大关。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北京农商银行党委秉承科技兴航战略，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发展。近日，历时21个月打造而成的新核心银行系统成功上线，助推农商银行站上新时代特色现代商业银行建设的新起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北京农商银行空港支行来办理银行卡挂失业务的王先生有个意外之喜。 以前啊，就是在这个网点办挂失，7点以后还要来这儿。现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不用那么麻烦了，我拿着身份证去任何一个网点就可以办理解挂和补办清卡。 网点间的业务打通，客户信息高效流通，全有赖于刚刚上线不久的新核心银行系统。与北京农商银行有着多年业务往来的企业客户陈女士更是深有感触。 我们单位办理这个外汇业务，设立了更多层级组合账户的一个体系，更方便我们对不同的资金的分层管理。 银行的核心系统是银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既是骨架又是大脑。2019年10月，为了给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北京农商银行党委决定启动新核心银行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难度之高，前所未有。中间业务组技术组长王小磊举例说， 20多种业务，130多个主要的挡板功能，我们其实是在3个月内调完的。先跟自己测，跟模拟器测，在跟他们联调过程中就快了。 在数字化转型中，业务团队更不忘初心，将弱势群体的需求列入工作重点。公共组业务组长郑雅芳介绍说， 因为确实我们那儿申请往来也比较多，客群也是有部分在比较偏中老年化嘛。大家看着这个界面觉得不太会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有人员去上去做一个相应的引导。此外，如果客户还有什么不太理解的，我们也是很多网点他们自己建了一个客户群，客户在群里随时有问题的话，他们就会第一时间积极的响应。 新核心银行系统从筹备启动到投产上线历时21个月，所有参加人员牺牲节假日休息时间，克服了疫情影响等诸多困难。北京农商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新核心银行项目组临时党支部书记郭世龙说，系统成功上线离不开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的作用。 在整个这个团队当中，行内的员工我们有350个人，其中呢党员呢有126位同志。那我们也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我们第一个要讲究这个工作的方法，最关键的是要发挥这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从1951年北京市第一家信用合作社顺应新中国建设需要应运而生，到如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致力于迈向科技管理、科技创新的体系化发展之路，北京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惠农便民知晓的定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郭世龙说， 农商银行建设的乡村便利店， 改善了我们这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支付的一个环境。我们打造的凤凰乡村游服务品牌，构建了金交旅游支付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未来我们北京农商行将继续以稳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改革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为动力，扎实开展提质增效、赋能升级、固本强基三大工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日前从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消防及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准备十月进行调试。这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主要负责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各类人群办理注册证件，并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 据北京日报报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启动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征求意见工作，组织多场座谈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专家表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确保延迟退休改革平稳落地、顺利实施。 今天迎来农历处暑节气，本周京城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低空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一波雷阵雨天气。不过眼下末伏已经结束，雨水势头也逐渐收敛。本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稳定，日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除了午后稍显炎热外，早晚已有凉意，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节气方面，今天清晨5:34已经迎来农历处暑节气。处暑标志着夏天的暑热已经到头，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转折点。处暑开始，天气慢慢转凉，干燥少雨，人体会随之出现秋燥。除了要多喝水外，多吃一些银耳、梨、黄瓜、冬瓜、百合等润燥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除了润燥，饮食上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不要吃烧烤类的食物，以免伤胃。另外，早晚天气凉爽舒适，适当的慢跑或走路可以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具体措施。新学期即将开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晚5:45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策划四问北京双减政策，今天关注双减政策落地如何让家长放下焦虑，欢迎您到时收听。 北京经开区城市运行局事前对57号地块临时停车场进行升级改造，新增停车位1200个，充电桩40个。57号地块临时停车场位于荣昌西街与地泽路交叉口，紧邻同仁医院亦庄院区、京东方、格兰云天酒店。 北京经开区近日披露，北京经开区与广州开发区协同发展，为两地企业构建协同创新产业园区。目前北京亦庄京广产业园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正式获批，项目将着力构建智能制造加智能创新服务加未来产业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共赢。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增设的京哈高速六环路立交节点工程上周五顺利建成通车，车辆可以直接进入公园，大大减少出行时间。工程同时促进了通州文化旅游区台湖演艺小镇和张家湾设计小镇间的连接。 京雄高速北京段工程总体形象进度近日已经完成35%，将于明年12月31号建成通车。目前京雄高速北京六环到世界段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交通运输部近日公布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第一批清单，